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下午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热播的一部美食纪录片《人生一串》，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冬奥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冬奥公园标志性景观节点“冬奥之环”正式亮相了。冬奥之环和与之相连的高县公园将永定河和首钢园连接起来，实现生态园林和工业遗址的完美交融。至此，公园内冰雪森林、火车乐园等30多个景观节点也全都完工亮相，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冬奥之环位于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西北侧，是冬奥公园标志性的景观节点之一。顶部的银色环形钢圈科技感十足，而中间的红色阶梯如丝带般环绕而下，绘就了艺术字体的冬字字样。那么与之相连的高县公园横跨冬奥公园和首钢园，连接起了永定河和首钢园区。那么随着冬奥之环落成，由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北京冬奥公园也全都完工亮相了。整座公园啊，分为郊野湿地区域、工业遗址景观区域和城市森林区域3个部分。市民朋友可以在这儿欣赏到大片的湿地景观，还能近距离地观赏首钢工业遗址、滑雪大跳台、风沙铁路线等人文景观。经常在园内逗留栖息的黑天鹅、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以及翠鸟、白鹭、赤麻鸭、黑水鸡等鸟类，更为冬奥公园增添了灵动的风景。最后再来看看电影方面的消息。近日，由 IMAX 和电影《雄狮少年》出品方北京精彩联合主办的“做自己的雄狮”公益观影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邀请来自北京通州区兴顺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和他们的父母共同观赏了这部国产动画电影的口碑力作，为在场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传递一份温暖、励志的精神力量，鼓励每位少年要做自己的雄狮。那么在活动当天啊，学生和家长们齐聚 IMAX 影厅，共同见证了平凡少年逆风飞翔的追梦之旅。雄狮少年的导演孙海鹏特别录制了一段问候视频，表达对在场学生们的美好祝愿和希冀。他说，雄狮少年讲述了一个用勇气创造奇迹的故事。他希望啊，看完这个故事的同学们都能收获满满的力量和勇气，和电影的主角阿娟一起做自己的雄狮。雄狮少年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动画，电影借对留守少年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描摹来传递普通人也可以闪闪发光的主题。那么在观影结束之后啊，现场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同学表示，男主角阿娟蜕变成雄狮的经历让自己学到了很多，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付出，就总有实现梦想的可能，一定要怀着这种信念投入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向阿娟学习做自己的雄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新闻广播和人民网。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躲着人群铺成大海的鳞，海浪打湿白裙，试图推你回去。你喜欢海风咸咸的气息，在这湿湿的沙里，你说人们的骨灰应该撒进海里，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时间能否不再抛弃你，来不及，你曾笑着哭 及，来不及，来不及，你颤抖的手臂，来不及，来不及，无人把你打捞起，来不及，来不及，你明明讨厌窒息。散落的月光穿过泪眼，躲着人群流进海底。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冬至已到啊，这天是越来越冷，那么严寒冬日的周末，有一些朋友呢就会选择来顿火热的烧烤，释放一周的压力。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一部正在 B 站热播的纪录片《人生一串》。那么时隔两年，《人生一串》的第三季终于回归了。这部纪录片从2018年上线第一季以来，在豆瓣上也获得了9.0分的高分。那么这一季啊，在探寻美食的基础上，其实也挖掘了不少美食参与者背后的故事，从而引申出了不同地域的生活氛围以及饮食习惯，展开一场美食和人情味的亲密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人生一串》的分级导演古壮，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部美食纪录片幕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欢迎古壮。 各位下午好，我是《人生一串》的导演古壮。 要说这个缘分特别奇妙哈，古壮其实是我在读研时候的同班同学。今年的某一天，发现古壮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这个担任导演的《人生一串》第三季就要上线了，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才猛然发现，我从2018年开始追的这部纪录片，终于出了第三季啊！而且古壮是在第三季当中担任第二集和第五集的分级导演哈，也收获了大家的很多好评。其实看完这部纪录片，我觉得原来我们祖国的天南海北还藏着这么多宝藏烧烤，原来小小的烤串还可以烤出那么多的花样。我想问问古壮，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这个纪录片的项目当中？是因为你特别会吃吗？ 其实说实在的，我对吃不是一个特别有执念的人。 哦，一个美食纪录片的导演说，其实我对吃没有太多的执念，怎么理解？ 有的时候我吃东西的时候，不管是辣的、酸的、咸的、甜的，其实我都能吃。但是我不是说我对某个东西说我特别有执念，说我想到它了以后我就必须要吃，马上要吃，我没有这种特别大的执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片子的时候，你说那个真真到肉的那个，很多小伙伴看完了以后都觉得流口水，但是我们在剪的时候，我特别想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看因为看多了还是因为什么，就是反而那种感觉会比较弱。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对于这个美食天生可能有一定的承受力还是什么。 看来古壮是一个比较佛系的这个美食纪录片导演哈。当然刚才你总结了一下，我们也能看出来其实你对美食还是比较随性的。 没错。 参与到《人生一串》这个项目之后，其实每一集他都会选择3到4个地域，选择一些人物来进行拍摄。我们这些人物包括题材的选择，这个前期是怎么做的功课呢？ 这些选择的话，其实我们跟大家一样，只要手机能搜到的，只要上网能看到的，只要有只言片语的在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些文字的信息，我们都会关注。 比如说呢，会看各种点评软件，还是通过朋友介绍，哎，我听说比如说啊，江西有一家什么什么馆子，浙江有一家什么什么馆子，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搜索思路？ 朋友介绍呢，在我们那个推荐比例里边相对比较低，一般情况下是我们主动搜索。比如说我们知道湖北有很好吃的烧烤，但是湖北烧烤都究竟有哪些门类呢？我们可能搜关键词，比如说在武汉的烧烤是什么样的类型的，然后我们从各个平台我们能搜到的一些网络里，我们会把这个关键词打进去，哪怕就是不断的变更关键词去寻找这样的有可能的信息线索。就跟咱们写论文一样，慢慢形成一个信息的辐射，慢慢这个网就编织成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 认识， 嗯， 然后我们再会拿这个比较初步的认识以后再去到了地方这个实地进行考察， 算是踩点啊。 没错， 会有选择性的放弃吗？比如说我们前期看到有很多的馆子它很有故事，它的招牌菜很吸引人，但是到实地考察之后还是忍痛割爱了，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当然也有， 嗯， 因为有一些我们在平衡在选择的时候其实考虑的面挺多的， 嗯， 不管是食材本身还是老板还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总体的文化，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拍第二季的时候，河南的商丘就是永城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烧烤，但是它那个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烧烤的模式，它是用一个类似于像烙馍一样的一个就相当于北京的鸭饼这么一个东西卷成了一个，里边有腰子，里边有鸡蛋煎鸡蛋，里边有蜂蜜调料各种红油辣椒各种东西卷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包裹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在考察的时候没有见过这种形态的东西， 比较新啊， 对，比较新，它是一个比较历史不算太长，也不算是从咱们小所谓的小时候到现在的一种美味，到永城去考察的时候尝过确实好吃，但是我们其实不光是说这东西好吃或者说这东西够好玩，我们就要拍，因为可能你要去钻研到老板是不是有意思，或者说 这背后有多少故事等着发掘， 这个店到底是不是有代表性，或者说这在这个地域是不是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基础，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所以在选店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前三个月我跟张跃民导演我们两个人在全国各地去跑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天一个城市， 嗯， 这些城市里面肯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烧烤，但是呢每一个代表烧烤是不是足够在我们访问的这100家和200家店里脱颖而出，成为这6季中为数不多的店，就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斟酌。 嗯，所以每一个出现在我们成片当中的烧烤店，它背后一定有足够打动人的故事在其中，才能最后呈现在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面前哈。当然今天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美食纪录片的爱好者，大家往往在深夜一边忍着肚子咕咕叫，一边忍不住的打开人生一串，想要看看有多么诱人的烧烤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当然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请古壮来跟大家聊聊这些美食背后往往也会有一些人情故事，是吧？每一位老板，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其实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想要等着和大家来分享。我从研究生毕业到现在大概3年的时间没有见到我的班长古壮同学了，第一印象说实话啊，别生气，这个确实是略有一些发福，这和这2年的工作有关系吗？ 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非常委婉， 非常客气、啊、 非常克制。确实我们在做这2年美食片子的时候，很多人包括很多粉丝在我们留言的时候说你们胖了几圈，都是第一个问题，你们胖了几圈。当然我的体型保持的还相对比较好。 真的吗？ 太真的。因为另外一个我们的导演就是张跃民导演，他的体型真的是他以前从一个小鲜肉已经吃成了一个比我还要夸张一点的选手。 这都算工伤。 没错，我们前两天我去体检然后有一点点轻微的脂肪肝然后那个体检的大夫就说注意饮食不要吃太多，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必须要吃，有的时候我在一个城市里一天我可能一个晚上我要吃7到8家烧烤， 哎呦， 这个不是说我们像这个大家很开心的说啊要吃好吃的了，我们吃第1家的时候确实很好吃，但吃到第7家第8家的时候你要保持一个客观的理性的分析，然后这个东西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特点，然后你还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肠胃能受得了，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工伤的这个负担的在里面， 你这个身体要能承受住，包括这种非常重负荷的劳动，因为你拍摄你可能常年都要在全国各地去跑哈， 没错， 其实对精力方面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没错， 古壮应该是从第2季的时候参与到这个项目， 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其实我在第1季的时候也参与了，只不过那时候咱们在读研究生嘛，咱们人生一串的节目是旗帜传媒跟 B 站一起共同出品的一个纪录片嘛，我本身就是旗帜传媒的人，只不过在开始第1季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 这个在学业加深啊，课业繁重啊，然后我们的总制片人王海龙老师也是非常理解我的这些这个汲取知识营养的这么一个需求，所以在给我开了一点小会，有一部分的工作去承担，比如说像那个一些预告片先导片的剪辑啊，我在第一季是参与的这些工作啊。真正在导的话就是从第二季完全咱们毕业以后，2018年以后开始进入第二季的拍摄，然后这现在到了第三季， 到2021年第三季正在更新当中哈。刚才也提到了，应该这一季是参与了两集，完整的从撰稿到拍摄剪辑，这个分级导演所有的工作，其实压力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哈。 没错， 这两集当中其实也记录了很多的小店以及小店的老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这一季背后拍摄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 这一季因为我有两集嘛，这个第二集是吃个新鲜，对，它是讲的比较大家可能没怎么见过的新奇特的一些食材， 比如去到了新疆， 对， 然后呢还去到了很多 丽江， 丽水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之前第一二集都没去到的贵州， 解锁了新的地域啊， 对，然后这个美食其实从新颖程度上是挺有意思的，包括贵州的安顺的烤小肠啊，丽水的烤猪头瓣啊，然后新疆的烤奶泡啊，烤这个 C 皮啊， 在这儿哈，给大家留一扣，大家可以想想什么叫 C 皮，什么叫奶泡，是吧？包括有没有朋友尝过这两种烧烤啊？ 对， 这个的确是我看了这部片子之后才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哈。 对， 其实你打开第二集开头，如果您注意弹幕的话，很多朋友就说这一集是不是黑暗料理又要来了？但是古壮导演给大家做了一个证明，我们今天不玩黑暗料理，我们要给黑暗料理洗白一下。 对， 但虽然是洗白了的烤串烧烤，还是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呈现给大家的。 对， 那像这种比较新鲜的一些食材部位，包括一些新鲜的制作方法，也是我们在实地考察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到的吗？还是其实前期就会有很多的资料？ 你像烤猪头瓣跟烤小肠那个，是我们在前期去实地考察之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资料，包括从朋友啊，从当地人呢，包括从这个互联网上一些信息找到了一些这样的资料，去看到了一些它的制作过程，但是具体什么味道什么滋味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当地去先尝一尝，然后再聊一聊，然后再看一看，再把这个城市的环境走一走，这样才能确定下来。 这是第二集吃个新鲜当中出现的几个省份哈。 对， 第五集其实它的着重点又做了一个调整，我理解当中应该是看看烧烤当中的那些调料，它也是不可忽视的，是吧，顾壮导演？ 其实往前面倒一倒，就是是人生一串老粉的话，其实可以看到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起名的都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季我们是按食材分类，然后比如说骨头啊、硬的、软的、素菜啊，它是按肉啊这样分类。第二季呢，我们其实在按这个老板，你一进烧烤店，老板跟你打什么招呼？就是那个您几位啊？然后这个吃不吃辣呀？然后咱家特色呀，然后不够再点呀，回头再来呀，他是按这种老板的这个 招呼客人的， 对，招呼 话术 的那个话术来去跟大家聊。 而且你把一季的这个标题连在一块儿，你似乎发现还有点逻辑关系呢。 一开始在起名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他必须要从一以贯之的。然后我们这个到第三季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第三季我们的视角变换了一下，变到这个食客视角了。那咱们去烧烤摊上怎么吃呢？你要是到底是吃地道呢，还是吃环境呢？你还是吃新鲜的？咱们大家都是会有一个判断 评判标准。 对，比如说我就喜欢吃我们家楼下那小店，这就是吃个环境。比如说我就喜欢吃这个离我20公里之外的有一家这个那个麻油太好吃了，那这个就是我就吃一滋味。那有的时候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露天摊，我不喜欢有瓦盖的这个地方，那就是吃个环境。它其实我们这季从第一季到第三季，它每一集之间的关联其实是很密切的。 这是一个内在方面的逻辑哈。 对， 其实也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我们在烧烤当中会用到的一些调料，以及什么样的调料和什么样的食材搭配起来才是绝妙绝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在吃的时候你不会考虑那么多。你像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食客，可能有的朋友去像刚才古壮说的，我挑环境，我吃一氛围。 对， 有人就喜欢吃露天的摊儿，有人喜欢可能环境稍微好一点， 一点。再包括有一些朋友喜欢叫上三五好友，咱们热热闹闹的吃。 没错。 但是有一些朋友，我就是享受深夜食堂，我自己品尝美味也是有的，对吧？ 对。 当然，更多的朋友是看看这家的串儿烤的地不地道。但是地道这个词儿说白了，它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词。 对。 究竟什么样的串儿才是地道的呢？古庄，你会有自己的理解吗？ 地道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考察的时候，我们也定了几个标准吧。地道就是、一定是当地人喜闻乐见的，一定是当地人在他们的这个生活中一直伴随着他们成长起来的。这个味道或者这个基本的味型一定是当地人所接受的，然后外地人所没有的。 哎，就地域特色特别鲜明哈。 没错， 比如说猪头拌，刚才也说到了，这是浙江丽水的朋友，可能人家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把这个猪头用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比如煲汤，我记得是不是？ 对， 这是传统的，哎，传统的吃法。 对， 但是你把这个猪头拌做成烧烤， 对， 起码我之前是真没吃过，也不知道北京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小烧烤馆是这样做。 这个猪头拌很难烤 啊， 因为它是我们这三季拍摄的所有烤品里面体型最巨大的，它很难烤，它是整个一个小脑瓜放在烤炉上去烤，然后呢，它也不是那个串的那种形态，它其实就是一个骨头嘛，然后大骨头放上去烤，也不能用签子，也不能 吃起来很豪爽， 对，然后呢，很多尤其是姑娘吃的比较多，然后好多女孩去的时候都是一个手拿着上颚，就这样直接就啃，然后那个状态就很潇洒，反而在那个烧烤摊上，男同胞会比较少一些。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啊，就是在吃品尝美食这个方面，我们姑娘们是不遑多让，是吧？ 对，我觉得姑娘们的这个尝鲜的这个能力要比男同胞要强很多。它适应能力。 但是啊，你看那个猪头拌，它个儿很大，但吃起来我觉得也是一精细活。不同的那个部位可能就那么一点肉，你需要把它拉出来抽出来。 对， 哎，我觉得吃起来也是挺耗费功夫的，你得会吃。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玩儿一样。为什么写词儿的时候说这是一个意趣磨合或者疯狂手办？它不是像串儿一样，我可以眼睛不盯着它，我可以跟你聊聊天就可以吃掉。它是必须要天人合一，必须要盯着它。我要从哪个地方把猪鼻筋抽出来？我要从什么地方？我要把天梯给拿掉。然后比如说像宝盖啊这些喉咙的部位，就是各种小精细的一些小结构，它都是从猪头瓣上能找到这个它的这个位置的。所以你有的时候吃它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心静一点。好多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往上一坐半个小时，就拿一半个脑袋瓜然后一在那吃。 看来是会吃的朋友啊，可能当地的朋友就是吃这些会比较多一些。刚才提到了地道，第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它要有当地的特色，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烧烤的形式。再包括老板的烹制手法，你看有很多的调料啊，酱汁的调配，调料的调配，那都是老板的机密，是吧？ 在我第五集的这个讲述里边 啊， 四个老板， 还 基本上都是对他们所谓的秘方没有保留的人，包括我们拍摄的时候，所有的工序，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他的这个买的什么料，我们都是完全记录下来，他都没有说任何回避我们呀，或者说他这按这个什么什么比例，他还甚至说这个东西放多少，那个东西放多少都跟我们去聊，因为对于他的来说，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手法，不是说他这个料到底是能给他的烧烤带来什么样的味道，就跟咱们中餐一样，同样的料你炒跟他炒就是不一样，这个味道就差别很大。 哎，这主要是人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哈。 对， 同样一些食材，可能不同的大厨烹制出来，它是不同的感觉。配合拍摄那些老板，大家都很大方，是愿意去和食客，包括我们拍摄者去分享自己烤串的那些秘籍的。 对，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啊老炮儿老炮儿，他们可能不太好沟通，不太好接触，其实不是，他们就是太忙了，有的时候他们一天睡3到4个小时，凌晨收摊，然后早晨很早的就去抢货，因为他那个市场都是好货必须要第一轮去抢到，他才能保证今天的供应，所以这些老板呢其实很愿意跟大家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包括食客如果说吃到什么哎，有意思的味道，跟老板要聊一聊，老板非常乐意，非常开心。包括我在这个中卫，宁夏的中卫，那老板就是、他其实是个外来人，他是一个山东人，在宁夏当年当兵 哥哥， 对，兵哥哥，然后退伍以后在那儿开一个烧烤摊，他的所有的调料都是完全毫无保留的去跟大家聊。他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说的不好吃，你可以完全当面批评他，他都接受。 哦，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接触的很多烧烤老炮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他就是很谦虚，不管客人说多难听的话，他永远都用一个字，就是您。如果您吃的不高兴的话，那我下次改。 哎，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待人处事的习惯，这背后反映的是老板的自信。 没错， 我对自己的手艺是有自信的，所以你所有的意见和批评我可以听进去。 没错， 再加上其实烧烤我们说既是饮食行业，同时它又是一个服务行业哈。你只有和食客真的是坦诚的去交流，才能去改进自己家馆子的手艺嘛。 没错， 对吧？刚才聊了很多我们这个第三季啊采访的一些烧烤店以及老板，古壮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说有很多老板有一些老炮儿的气质。有一家养豆漆的那个老板，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老炮儿的那种气质啊。私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 这个洪向军同志呢？ 啊， 因为这个丽江，因为丽江大家都知道一个诗和远方的地方， 哎， 大家都 很浪漫啊， 很非常浪漫。但是洪向军同志呢，其实跟这个城市的这个调性，或者我们理解的这种丽江是不太一样的。一开始在拍摄之前，我很早之前就给他定下了，我说我要拍摄你，然后临去拍摄之前我还跟他打招呼说明天我们就到，我们现在在哪哪哪儿 啊。 好的，没问题。然后临到我们到了那天晚上，他突然说我不开门。然后当时我的心 拔凉拔凉的， 我特别特别担心，我说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设备，所有的器材啊，翻山越岭的跑那么远过来了，然后找不着人，然后我说这个老板太不靠谱了。后来我们的摄影师就说这个老板到底靠谱吗，就不断的跟我去确认这个老板到底靠谱吗。后来我说咱们相信他最后一次。 其实那时候你心里也有点没底 儿吧？我有点打鼓。因为他平常就是个非常潇洒的人，就是从他身上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乐观了，是潇洒，是那种我现在看着看着摊，突然有人跟我说打麻将，我立马关摊，我就马上就可以走的那种人。 哇， 他是已经潇洒的那种程度。所以当时呢，我不是有十足的把握说他明天一定在，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现在人已经到了，明天早晨10:30我要去你家找你， 给老板施加一点压力啊。 我说你不能放好鸽子。哎，好的，没问题，来吧。第二天我们到，我们就一早就收拾好东西都去他们家。10:20的时候他主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们到哪儿了。我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很靠谱的，因为他想了这个事儿，他也知道在10:30我们约的这个时间，问我出没出发，到没到，他在搞做哪些准备。哎，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他有粗的一面也有细的一面，我觉得很可爱。 是， 非 常性格鲜明的一位老板啊。虽然他表面显得非常的随性，你想想有多少人舍得把自己养的斗鸡真的献给食客，是不是？ 他不光是给食客， 嗯， 额古罗是个小村子嘛，是个纳西族的小村子，100多口人。他是只要斗鸡打输了，他会有的时候既分给食客，也分给村民。 哦， 就包括那个周边住的那些都是沾亲带故的一些亲戚们，他说我们都吃过他的豆鸡，就是很有意思。 看看哪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在一堆鸡爪当中吃到那只豆鸡的鸡爪， 没错， 非常有意思。当然呢，刚才古壮讲的这个小故事也能看出来，老板随性的外表背后还是非常有责任感的， 没错。 这也是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会感到比较欣慰的一些地方，就我们记录的这些老板是非常真实的人，他们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但是这些人都是一群可爱的人， 没错。 再来说说我们拍摄方面，这一季从筹备开拍到片子呈现给大家，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 反正今年我一年是什么都没干，就是只是干这一件事儿。2021年从过完年开始，然后就只专心干这一件事儿。我们从2月份开始出去考察，我是出去了2波，我们基本上是出去一波回来，我们会开会汇总，再去聊，再去讨论下一波再去往哪个地方扎。2月份开始到4月份是第一波，然后4月份到6月份是第二波考察，考察完了以后6月份真正的就是筹备团队建组，然后开拍，然后把所有的之前筛下来的店再过一遍，然后确定了拍摄哪家，然后跟老板确定了以后去拍摄，然后从6月份到8月底，我们这个算是把这个整个拍摄周期 然后我这条线呢是不到20000公里吧， 哇，已经很长的一个行进路线了。 对，什么海陆空的所有的路线我们都也都有。 嗯， 然后这个等于8月底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站拍摄完杀青回来，进入后期，从9月份到10月到11月初，所有的后期是不断的再去赶。 嗯， 所以这一年是我的第5集上周刚上线嘛，也就是说我刚刚可以松一口气，就是这一年马上也到年底了嘛。嗯， 算是交给自己的一份答卷吧，2021年的一个总结， 太充实的答卷了。 嗯，看古装的朋友圈说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泡在剪辑机房里做这个后期，非常的忙碌。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看完《人生一串》之后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古装这些文案、 嗯、 包括后期剪辑、 嗯、 怎么能呈现出既幽默又接地气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效果，是你刻意想去达到的一种效果吗？ 其实我们这个《人生一串》的所有的文案它其实有一个调性。 嗯， 你不管说它是互动性也好、 哎、 还是唠家常也好、 嗯， 还是去怎么呢跟人家开玩笑也好，它其实有一个调性在里边，就是好玩、 嗯、 你可以通俗的理解就是好玩。我们在写词儿的时候，我们总导演陈英杰也一直要求我们，就说你们写词儿的时候一定不能贴着画面写，就比如说现在出来画面出现一只螃蟹，我们不能说啊螃蟹它在横着走，这就没意思了、 嗯、啊 哎，我们可能在贴着画面之外，我们会把语言比如说通过比喻，通过拟人，通过一些有意思的对比来把它形容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氛围。其实很多人把这个词儿单独摘抄到微博里， 是 其实但是这个词儿如果单独拿出来它其实不够特别有意思，还可以但不够特别有意思。如果我们的画面拿出来也不是特别说真真已经到壁纸那种程度，但是呢把它两个加在一起，画面跟文案放在一起，再加上音乐的一些配合，它就会产生一种1+1=2的一种效果。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写词的时候一直在坚持的一点，就是我们陈导也说，就是说写词一定要把这东西放开了，发挥你的想象力去写，这样的话才能带着观众一起去体验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意思，好不好玩。 嗯，就是要有一种沉浸式的感官在，就我们作为一个讲述者其实是要带领更多的朋友进入到美食的一个世界当中。 没错， 所以其实我理解当中我们不能以一个俯视的视角去看啊，一只螃蟹它横着走过来了。 没错， 其实这是画面当中呈现的客观信息。 对， 那不需要我们作为创作者再去给大家机械的重复这样一个信息。 没错， 反而是要从画面当中发掘出那些出其不意的非常幽默的小桥段， 对， 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呈现出来了。 对，那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安顺拍烤小肠的时候、 嗯、 小肠它其实是一根比较长的小肠嘛、 嗯、 但是剪短了以后它就可以在烤炉上蹦起来 蹦。 然后我当时写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怎么去把它形容好玩一点、 嗯、 后来我把它就是拟人嘛， 嗯， 然后比如说限制的身高却增加了弹跳， 哎， 那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 嗯， 呼朋唤友啊，最后离家出走啊，你就把它形容一个叛逆的小孩、 哎、 然后不断的再去走，他们最后的飞翔也是最后的疯狂，把它一拟人的话这个东西就生动了。 嗯， 小肠就在烤炉上有了它的个性。 嗯， 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调动，哇我太想吃它了，就有意思。但是如果说你要凭着写说啊小肠飞起来了，小肠掉到桌子下面去了，这就没有太多意思了。 嗯，当这个文字一定是和画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契合哈。如果您开着弹幕去看这部纪录片，相信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很多观众也作为二度的创作者在参与我们这个纪录片的一些梗的加工。 对， 古壮这次上线之后有没有看大家的一些反馈？ 当然我是只要不忙了以后我会基本上每一条弹幕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包括我在 B 站上、 嗯、也和大家互动， 遇到和大家互动有些问题啊，包括他们想知道一些背后的故事我都会跟大家聊、嗯、 在这一季当中呢有一个男孩在纪录片当中应该是向自己喜欢已久的女生表白了、 嗯、 谁谁谁某某某我喜欢你、嗯、 对， 最后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 没有 啊，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 对， 这怎么回事？ 这个是当时我们在在伊犁偶遇的时候、 嗯、 然后正好他是骑行的爱好者、 嗯、 我们聊的时候就聊天嘛，有的时候我们的采访很多都是半开玩笑半采访半聊天、 嗯、 都属于这种，他不是说往上一坐说啊现在开始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答，那样的话反而不生动。 嗯， 我们有的时候就跟哪怕是第一次见的朋友也是跟大家聊天一样去聊，所以他就聊聊聊聊到了这个 这次骑行出来了以后毕业了，毕业了以后有一个女孩好多年没敢表白，但是她那女孩天天跟她在一起，有的时候写作业啊一起，就同班同学嘛， 就怕这种啊， 对， 你这处的时间长了就变成哥们儿了。 对，当时她是对着镜头表白了， 哎， 我说我争取要把这段放在片子里，但是可能篇幅没那么长，因为毕竟是美食片子嘛。 嗯， 那个男孩后来在八月底九月份的时候跟我说，古导，我表白失败了。 嗯， 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他觉得我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这个做男女朋友不太合适，他说我也不想打破这个美好的那种 关系 念想吧。 嗯， 所以说我也就认识，就是认清了这个现实跟 可以理解，但稍稍有些遗憾， 有点遗憾。 嗯， 当然了，这个男孩后来在 B 站也跟我互动了， 嗯， 好多也跟其他的这个留言的那些互动，我就是那个表白的男孩，他说我已经不敢发朋友圈了。在我们拍摄过程中，这种小故事都很有意思， 嗯， 很多的。嗯， 是，当然这一季我们说是2021年完成拍摄的，它和前两季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大家也知道，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拍摄带来一定的影响。 嗯， 包括我们是不是在一二季采访过那些饭馆， 嗯， 有再去回访过吗？ 其实一直在微信上都有保持联系， 嗯， 包括我们每一季拍摄的我们每一季的这个老板们都会有一个大家庭的群，然后把每一季的老板都放在一个群里，然后大家都互相聊，大家生意怎么样， 嗯， 然后天南海北的，可能大家都操着不同的方言，但是大家都聊得火热啊，你们家的店面多大，哎呦，你们家的今天的营业额多少，他们都聊得很细， 嗯， 甚至说今天他们的这盈利是多少，都在群里去聊。 哦， 然后我们其实在线上一直没有中断这个联系，这是我们串的一个就很大的一个人情味儿吧。真正实地的话，我们确实在新冠疫情遇到了以后，我是回访了第一季我们拍摄的小儿歌， 嗯， 啊，这个西昌的这个烧烤，凉山彝族自治州这个。正当我要去第二季拍摄的这个河南郑州的岳文生这个烧烤店的时候，正好赶上郑州灾情嘛，然后没去成。但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有机会，都会顺路去访访我们的老朋友， 再会一会老友。 对，然后哪怕什么都不做，我们聊聊天， 嗯， 就喝两杯酒，然后聊聊，就是聊聊家常，他们也觉得就很有意思。没事了，他们也跟我们汇报一下，我们给你汇报一下，他们就很真诚。虽然他们都一个都是经验很足的老炮嘛， 嗯， 但是他们每次用词都很可爱，就是我跟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最近又就这个又店面又稍微扩大了一点， 哎，那挺好 啊，我们又搬家了，然后我们店里面又新加了什么什么设备，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他们都去跟我们去聊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串所有的这个中间的一个情感连接，包括刚才说的时刻的那种小男孩， 嗯， 他讲他的故事，包括这些老板也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然后包括我们去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跟他们聊天，这个东西其实是人生一串很大的一个人情味的一个东西， 是我们的一种气质。 没错， 嗯， 当时我注意过一条弹幕，当时写的说，他说我很好奇串为什么能把时刻跟这个老板的状态能拍得这么自然。 嗯， 其实不是拍得那么自然，是因为我们把大家当朋友一起交朋友这一段时间，慢慢的他对我们就放下了一种拍摄与被拍摄之间的关系。 嗯， 慢慢的这个大家这个心情就非常开心。 被记录者可能大家都是素人老板们，平常是不习惯暴露在摄像机前的哈。 对， 也许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让大家把真正的那个本我自然的状态流露出来。今天在采访古壮之前，我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我是以人生一串空格古壮为关键词进行了一下搜索，真的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纪录片，同时也对古壮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喜爱，说啊，我发现第三季的第二集，这是古壮做分级导演的一集片子啊，说他的整个解说词和片子做得非常自然，生动有趣，想象力太丰富了，我觉得一定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非常有趣的导演才能做出这么好玩的片子。我们说现在美食类的纪录片其实有很多，每一部纪录片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调性和气质，但是我们人生一串呢，其实聚焦的就是烤串嘛，烧烤界，给大家挖掘各种各样的宝藏烧烤

火焰，就是飞翔的光，所有汗水潮越成勋章，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张开双臂种子成一对翅膀，拥抱我的热爱和疯狂，所有掌声会齐声叫响，这就是我天生的信仰，让我的心舞动在世界中央，我就是那奔跑的火焰，就是飞翔的光。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1到5，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